隐藏在后花园，一连几天我的门我曾得难眠，但我愿早已负伤，家传满腹的怨恨我想顺呐，我好比奶奶堂空言，我好比龙游在前沙滩，我好比鱼儿吞了宝剑，

表是一出非常繁重的唱功戏，请出老旦名家赵宝秀。 我再接着为大家演唱的《打龙袍》当中的西皮流水版。缠身要我亲，老王爷一见怒气生，想为娘我退去了那五门以外混战的心，多亏了满朝文武来讨喷，想为娘我打只在那寒冬冷院，不让我去见君，一计不成二计深，约定了八月十五火焚冷宫亭，多亏了恩人来救您，藏尸在破瓦寒窑把身存，白天讨饭不知不尽，早 望我想娇儿就想得微凉，一阵一阵天不明，多亏了陈州房梁巧包拯，天起了暖，把冤的臣包拯他回呀朝走一盆，儿就该呀准备下那龙旗凤辇，一步一步迎接微凉，听了皇臣不但不准中两盆，但他包拯你上堂了臣，若不是老臣临他记得准，先爹儿你错占了那家海脊梁，今天是你冷我也死也将心痛恨，不由他哀家独明对视看那过自己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现代京剧《杜鹃山》。《杜鹃山》确实影响深远，下面我们就再一次聆听这段脍炙人口的家住安源，热情的掌声请出京剧名家杨春霞为大家演唱。 途径满腹苦水，一腔怨愁， 收。